Thank you. 手。 站住了十个人， 十字头香。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